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第八视角， 成 Tiffany。 好 好， 9月28号，咁啊，今日讲咩好呢？咁9月28号，咁啊，顺应9月28号潮流啦，咁就係咩都唔讲嘅，咁啊讲啦。 可以褪前啲啊？ 可以可以可以，咁啊。 好颓啊。 咁9月28号啦，咁啊，9月28号，我谂大家都知道係咩事情㗎啦，咁啊。咁啊两周年啊，咁就原来呢个9月28号就呢个。 你咪成日讲废话啦。 咩啊？咁咁啊，两周年都系 你啲开场白成日都系咁样嘅，好无聊。 咁你想点啊？直接咯，9月28号啦，咁啊纪念呢个雨伞革命失败两周年嘅诞辰啊，好感动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大家同我一齐举伞，咁就可以 跟住就好嘢啦。 就唱呢个今天我 要入正题。 今天我咩入正题？正题咪就系今日就系悼念日咯，就系唔简单。咁其实我相信咧，即系如果有参与呢个雨伞革命嘅咧，就应该都会有，即系会有感受。唔知系咩感受啦，但其实我就冇乜感受嘅，我都就系讲，即系我就冇乜。 我而家冇感受啊，之前有，而家冇。 而家就真系冇乜感受，上年都仲有啲嘅，咁啊觉得诶，即系觉得，唉，好可惜啊，乜乜乜乜乜啦。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发觉， 而家冇照常生活。 过咗两年之后，就其实冇以前嗰种觉得。 嗰种憧憬冇啦。 因为其实可以咁讲啊，冇咗嗰种憧憬而换嚟咗嘅系可能系一个更加务实嘅心态啊，我觉得系。 即系你想点啊？你想结婚啊？ 咩结婚啊？咁唔搭八噶。 咩务实嘅心？ 务实嘅心态就系即系话咩咧？就系话咧。即系冇咁伤春悲秋个人，系啦，冇咁多愁善感，咁就更加其实会谂下嘅时候，就系究竟喂佢未来究竟系应该系点咯，而唔系再去回眸呢、這个，即系回首呢、這个 失败 嘅过去啦。咁其实讲真呢啲嘢，我觉得失败咗就失败咗噶啦，冇得拗嘅。你个条件上其实即系好多人我见即系好多人啦，就系话乜乜乜乜乜乜，就话嗰啲人啊，嗰阵时点样阻住晒啊？ 其实我而家觉得失唔失败都唔关我事。 啲左交咁样，你失唔失败呢啲嘢，其实因为已经失败咗啦嘛，你冇得点啊？ 唔关我哋事。 因为 我唔关我哋事咯。 呢个系共业嚟嘅，有阵时我觉得即系唔可以净系怪，即系唔可以净系怪话香港人点样，或者净系怪共产党点样。有阵时有啲嘢真系。即系怪呢、這个唔系怪，即系可以讲话系天命啊！有阵时天命始终都系难为，其实由政府要懒处理你嗰一刻嘅时候，就已经代表咗，即系代表咗你哋唔去升级，即系嗰阵时冇升级到啦。咁但系其实好可惜嘅一样嘢就系嗰阵时你话，即系虽然系左交喺度作从中作紧啦。即系你知啦，瓦解嗰啲升级行动啊，又话乜又话乜咁样啦。 又督灰啊嗰啲噶嘛？ 督灰都系后期啦，你记唔记得嗰阵时督灰系后期啊？嗰阵时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系几时落去？你自己 9月6咯。 即系你系9月26号已经去咗。 系。 去把科。 系啊。 你嗰阵时中学生嚟嘅。 哦，系啊。 即系中学生。 中四啊？乜中四定唔知中五啊？ 两年前咯。 中五咯。 中五啊。 系。 咁无啦嗰阵时咁热衷咗去白货， 吓 你点解即系点解会无啦啦？ 哦，因为我俾戴耀廷号召啊！ 你俾戴耀廷号召啊？ 坚噶！我嗰阵时睇东网咧，之后我嗰时翻唔睇新闻啊嘛，咁我觉得佢表达得几好，即系我明白佢想表达啲咩，即系唔好理佢系，因为我又唔知佢系咩嚟噶。咁我又嗰份咁样嘅纯真嘅热情俾佢煽起咗。 或者其实讲翻嗰阵时咧，我明啊，梗系明啦。嗰阵时其实戴耀廷提出嗰个概念咧，即系评我哋评论呢个人，即系我评一评论呢个戴耀廷啊。咁当然啦，而家个戴耀廷系已经系一个 碌敏咁樣，成碌角咁樣啦。而家係戴耀廷，但係嗰陣時戴耀廷其實佢提出係個理念，其實係好斬新，真係好斬新。佢即係嗰陣時佢講啊嘛，佢講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哋如果可以和平，即係佢咁講啦，佢話我哋可以和平咁坐喺個中環嗰度，咁因為你哋全部都係坐喺度噶嘛，咁你全部都坐喺度，咁你就堵塞咗佢中環啦。咁你堵塞咗佢中環嘅話咧，咁冇辦法嘅情況之下，咁佢就認為政府會最後同佢屈服噶，即係佢認為係咁樣啦。 嚇！我驚到嗰個係我哋一齊公民抗命一齊。 佢去咗公民抗命、就是， 一齊去實踐咩啊？我覺得佢意思係知道自己實輸 喎。 咩啊？嗰場嘢。 佢嘅公民，佢嘅公民抗命。 咁樣搞係唔會。 佢後期先係咁樣講啫嘛，佢後期先講話啊，我係覺得其實係冇機會嘅，咁呢個係做下樣嘅。但係佢啱啱提出初期出嚟嘅時候唔係咁噶嘛，啱啱提出初期出嚟嘅時候好激進，同埋 我係見佢維持咗咁多日喺嗰度，喺咩嗰啲叫咁咩啊？嗰啲叫咩啊？喺金鐘天馬公園嗰邊咧，跟住又請跟住紅色嗰啲叫咩啊？ 我知道你讲乜嘢啫？ 我唔知啊，嗰阵时又请咗陈静心啊嗰啲，跟住佢哋成班人，嗰阵时大概系九未到九二六噶，再前少少嘅，跟住系成班人系咁喺嗰个位嗰度咧对闹咁样。 好似嗰、那个唔系，嗰、那个好似唔好关。 再前啲啊？ 嗰、 那 个好似唔好关戴耀廷事喎，唔好下下拉戴耀廷落 水。佢喺度噶， 佢喺度啫，但系唔系佢搞噶嘛嗰坛嘢。 系大学生嗰啲罢课咯。我唔知道是兩年前的記憶 嚟，唔記得啦。但我只係記得佢第一啱啱開始提出呢個和平佔中嘅時候咧，佢就話公民抗命就癱瘓呢個中環，然後就逼呢個政府即係向佢屈服咁樣啦，叫做向佢屈服咁樣啦。跟住後期佢又話唔會贏啦，咁即係呢個係後期講嘅，我記得好似係。咁其實佢當初提出嘅時候就好斬新嘅，我覺得即係呢個 idea 嗰陣時邊有人諗過出嚟嘅，即係嗱。你就算是什麼，我覺得是沒什麼人是這麼公開地講過這件事咯，即是佔領這件事，這個概念是那時候，因為那時候通常都是什麼示威，去政府總部示威，去中聯辦示威，跟或者去哪裡示威，立法會門口示威，怎樣都好，但他第一個就是說要即是用什麼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嘛，他那時候是這樣說的嘛， 是啊， 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嘛。咁其實我覺得佢本身提出嗰樣嘢咧，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嘅。如果佢真係肯做，即係如果佢真係肯做，因為其實佢講緊就係點啊？就係話你走去真係癱瘓咗佢嗰個中心嗰個地段，同埋你講緊就係話佢，即係你真係如果因為佢唔想有衝突啊嘛，佢嗰陣時咁講唔想有衝突，所以就希望啲人係和平咁樣坐低喺嗰度啊嘛。咁跟住然後佢譬如佢即係佢意思就係話，譬如佢坐咗喺度，咁啲差佬要嚟捉人，咁佢就唔反抗，咁佢就將啲人抬走啦。咁佢就要抬好多人，即係假設佢意思有好多人公民抗命啊嘛。咁跟住就抬入去啦。咁佢冇地方收容啊嘛。因为譬如如果有一万人在度嘅话，咁 我知咩消耗佢哋警力啊嘛。 系啊，如果系一万人在度，佢逐个抬走嘅话，咁佢要用好耐好耐嘅时间啊，佢要用好多好多地方，就算佢要告啊，佢都要用好多好多嘅人力物力去不停咁消耗。咁跟住然后啲人放翻出嚟咧，佢即系佢嘅意思啊，啲人放翻出嚟之后咧，咁咧又再次又翻无限一个循环，又走翻去嗰度，跟住又再坐喺度，跟住然后又走去。又即係啲差佬又再嚟抬過，不停咁樣無限做呢個進程，直到佢成個社會或者成個政府去消耗曬所有嘅嗰啲叫做資源啊，點樣都好啦，咩都好啦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個事實係唔 work 噶嘛，成件事個事實就係、是、個事實就係試咗就係、是、你坐喺度，原來佢係唔會唔理你嘅。即是他不想着抬你，他不理你，你坐在那裡，你踎到在那裡多久，你可以以後都不上班嗎？ 你知道好像是梁振英發揮得最盡致的， 我不知道誰想，總之他最後是冷處理，跟然後你最後如果是冷處理的時候，那我沒辦法的了嘛，你明白嗎？即是他不理你，即是他當你是毒癮一樣，即是現在他心想佔都佔飽了，佔了多久，你即是他看你佔，那你唯有是做什麼？你唯有是做更加激進的，即 即係佢做一啲更加激進、更加針對佢個政府嘅事。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又唔會做呢樣嘢噶嘛，而且佢亦都最後發覺咗一樣嘢，就係佢根本就號召唔到人去咁樣做，因為根本就冇咁多人可以咁樣同佢癲咁樣係咁喺度坐喺度。 嗯，因為揾食啊嘛，香港人要。 因為你懶處理，你懶處理咗就冇辦法噶啦嘛。你本身預諗嗰啲差佬會抬走你，咁點知原來佢都唔抬啊，係啊，佔曬你成個金鐘咁啊點啫？佔到中環咁啊點啫？哦，唔理你咁，你捉出去唔上啊！咁你咪繼續坐喺度咯。你坐咗幾耐啫？你要食，你始終都要瞓，即係你始終都要又要食又要瞓又要乜又要物噶嘛。係啊，咁你始終都要即係。你一个人嚟噶嘛？如果佢唔理你，你系冇办法噶嘛？你冇话处理到呢样嘢，唔系个个都可以承担到嗰种时间成本噶嘛？ 我仲记得一开头围住嗰个政府总部前面嗰条马路咧，只屙咧系搭咗个嘢喺度屙， 真系 系啊！ 但系政府总部有厕所噶。 咁我哋係喺嗰個框住咗個區域裏面啊嘛， 係啊 係 啊， 最開頭嗰陣時927，點知92嚇927， 佢有個嘢隔離有個廁所喎，不過我淨係記得個廁所好污糟，因為太多人用咧，所以污糟到 佢係喺嗰個坑渠上面咧搭咗嗰個露營嗰嚿嘢，咁你就喺個坑渠面嗰度屙， 哇咁核突 嘅，咁冇辦法嘅時候，大家就係咁啊。之后你就入去，跟住有人就会喺嗰度，其实系得几块布喺度，好鬼死危险，好鬼死惊佢吹气咧。 唔系吹气， 乜都见到晒咯。 吹气都唔系问题咯，个卫生问题真系一个问题。 咁啊，味道我又唔知道，可能我系头嗰几个嘅使用者啩。 即系总之就好核突咯，我谂起都觉得好核突。咁跟住然后最后啦，咁啊，即系佢失败咗啦。冇人理佢啦，即系戴耀廷独撚啦，跟住就學生搞，即系嗰啲學聯嗰啲搞啦，咁跟住然後即系你又受到號召啦，你個概念就由戴耀廷提出，實際搞就變咗學聯嗰啲人搞，咁跟住然後你就去即系感受到個號召嗰啲啦，咁跟住嗰陣時都係 你講我做乜聲唔講你 啊？我嗰陣時唔係受到太戴耀廷嘅號召咯，其實講真，講真我真係唔係受到戴耀廷嘅號召嗰陣時，咁跟住然後最後就係點啊？最后就系、 是，最后咪罢课， 赖罢课，跟住就拉。 嗰日我仲系有篇嘢嘅，学联佢哋整出嚟嘅，咁啊俾你咧，将佢 print 出嚟之后咧，喺嗰个位写翻你自己个名，之后家长签个名，之后交俾学校嘅。 哦，系罢课嗰啲嘢啊。 佢仲唔知咩？最佢攞咗 嗰啲通知嘅通告，类似系一个通告咁嘅嘢，话嗰阵时话咩罢课， 攞咗鲁迅嗰句宁在咩？宁在咩？ 凌在咩啊？先 生，唔知乜乜死亡不愿在沉默中。 哦，凌在 爆发啊！ 凌在宁愿在咩中爆发，不愿在沉默中死亡。 系呢句啊，呢句啊。 我成日都醒唔起嗰句叫咩添？ 我都唔记得咗凌乱。 凌在呢、這个算得有。 你确定你会记得起？ 因为我冇签呢份嘢，嗰阵时我都冇理到佢咩啊。佢嗰阵时我净系最记得佢个口号就系咩咧？罢课不罢学。就话我哋嚟翻学，但系我哋就唔会。停止學習嘅，咁跟住咧就话咩会请啲咩教授嚟咧，就讲授啲唔知咩课，即唔知咩课嗰啲咁嘅嘢。 有啊， 系啊，咁跟住然后到最后，即系佢唔知做咩事啦，跟住最后发咗癫，跟住就无啦啦话咩同我一齐冲入公民广场。 嗰阵时系927凌晨， 九月七 一两点嗰阵时啊，即系系咯， 系9月27号 嘅一两点嘅事咯， 定系唔系定系好似系9月28号嘅一两点。 咁唔係啦， 就係9月27号一兩點。 9月27啊，因為9月6嗰日啊嘛，咁我9月6就夜晚翻咗屋企啦，咁翻屋企凌晨3:00打開部電腦，即係當日已經27号啦。咁我見到有單咁嘅嘢，跟住我就轉剪曲折咁樣樣，唔知點樣去到金鐘啦。 係咁，跟住 都係凌晨嘅事咯。 即係嗰晚係我其實我記得嗰晚好激情，真係好激情，因為其實嗰陣時咧、那個， 我唔識去嘅喎，但我真係唔識去。 你弱唔識佢係你弱咯，我覺得呢啲。 我唔知道有紅 van 呢樣嘢嘅。 咁冇辦法啦，你個人生活就喺香港咁耐，都唔知道有紅 van 呢樣嘢，係咪先？咁我可以點？ 我係 form one 先識得買麥當勞嘅，你知唔知？ 咁啊真係完 全。嗰陣 form two， 我記得幼稚園嗰陣媽咪俾我買雪糕咧，我係喊嘅，因為我唔識買。 黐線！ 兩個半啊嘛嗰陣。 你咁樣係同一個廢人係冇分別嘅咯，我覺得。 跟住 the MTR 係 form three 學期尾先識搭咯。 唉，算罷啦，你都係。 你真係死咗佢啦！如果咁嘅話，你應該生活唔到喺香港嘅。咁跟住，然後我記得係咩呢，其實嗰晚好激情，我記得去衝入公民廣場嘅，因為 我哋一齊衝入去。 因為其實嗰陣時其實對嗰個政府已經係好不滿嘅啦嘛，即係根本其實唔係話淨係佢嗰個咩八唔八三一啊。不是讲紧佢话俾唔俾佢啲双普选嗰啲咁嘅嘢，佢系讲紧嗰阵时已经其实对住政府好不满。嗰阵时佢硬过嗰啲咩东北啊，嗰啲咁嘅，即系嗰啲咁嘅嘢咧，已经系激，即系啲人已经系忍咗好耐噶啦嘛。你明、你明我讲咩啦？忍咗好耐。咁跟住然后成日嗰晚咧，即系睇电视见到佢无啦，大家看到佢去公民广场，跟住即系喺度嗌啦。我唔记得咗系黄之锋嗌啊， 黄之锋嗌， 我记得。 佢自己爬， 跟住就即刻即系冲入去啦。其实我觉得 其实最重点系有几条，即系陈浩辉嗰啲俾人捉咗去黄埔嗰边系嘛？ 佢系冲 捉咗去， 佢系冲咗入去之后先俾人哋捉嘅。 系跟住就系冇晒踪影，之后啲人就开始爆啦。 系啊，跟住就好即系好激动嘅嗰阵时，即系嗰阵时好激情，即系突然间觉得你呢、這个即系你嗰下真系觉得呢个世界系突然间有希望，即系因为你已经忍咗佢政府好耐噶啦嘛，佢突然间有条咁嘅友，即系嗰阵时。即系你知黄之锋嗰啲噶啦，即系都叫出名噶嘛。虽然周永康嗰啲一啲都唔出名，咁但系佢嘅人家咁样嗌啦。其实嗰阵时佢即系黄之锋呢一下咧，我觉得你即系就算点样争佢都好，我觉得嗰一下系唔可以抹杀咗佢嗰一刻嘅功劳噶。因为其实 成件事就因为冲入去先开始搞到咁 样。因为其实老老实实讲，呢下系真系佢自己打破咗一路以嚟嗰、那 个 嗰、那个规。虽然佢我估佢应该冇谂过成件事会搞到咁大嘅。 其实佢谂住好和平咁样散去嘅啫嘛，我觉得。 即系我谂住佢应该系好似点讲咧，佢应该系谂过系冲入去，但系佢其实你见到佢拣都只不过系冲入去公民广场咧，你都估到佢其实应该系只系叫做做个势啊出嚟。咁但系你知咧，咁样直接呼吁系咁耐以嚟，即系咁多年社运系冇试过由一个当面嘅人物话直接呼吁话我哋而家。即系要怎样直接冲入去边度咁样，因为系好少见嘅，除非系嗰啲激进派嘅啫。如果唔系，系好少见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。咁跟住，然后就咁跟住，然后佢冲入去啦。即系讲埋，我真系瞓唔着噶，认真讲，我真系睇 我都冇瞓过啊！我你知唔知我系嗰啲过咗九点钟，我顶唔顺要瞓觉嗰啲人嚟啊！ 我都系啊，所以我系冇出去啊。即系我成晚系点讲？ 但系我嗰日我系完全瞓唔到觉，黐线 系啊， 系唔知做乜嘢。 看住个 live 即系我咪睇住个live 睇住佢嗰度，因为跟住俾人围咗入边啊嘛，围咗个公民广场入边啊嘛，跟住啲撚样喺出边系咁喺度嗌啊，系咁喺度嗌即系唔知咩放人嗰啲咁嘅嘢啦，又系嗰啲垃圾啦，跟住成班人喺出边又唔敢冲入去咁样，咁跟住然后我就喺度睇住个 live， 咁嗰阵时其实已经好激动噶啦， 因为我去到嗰阵时咧已经系大概凌晨五点零钟先至去到咯。我仲记得我要找那架红 van 嗰阵时，我不知道红 van 系冇办法通， 正 常我系冇钱搭咯，跟住我仲要问人拎钱搭咯。 有啲系有啲系有办法通，有啲 系冇办法通， 有啲系冇啦，旧 好惊咯， 旧嗰啲路线就冇。 后屘有车有冇办法通噶？ 系啦，系冇噶，你可以俾你，但你冇带钱嘅咩？任何钱都冇。 我办法通啊得。 垃圾 ，totally rubbish。跟住，然后系嗰阵时已经系个高登。sorry， 高登嗰度已经系即系咁喺度嗌话出去啊！跟住然后嗰阵时啲人系惊我到啊，话即系有啲人系揸车咁啊，就话咩边个要出去嘅话，我可以即刻揸车一齐 成 系啊！嗰阵时真系咁样啊，跟住然后又即刻啲人喺上网嗰度话边个出去就留低嗰个 contact 一齐，即系一齐叫做有个照应咁样。咁我最后都系冇凌晨出到去嘅，我都系朝头早先去嘅。咁但其实根本已经系瞓唔着㗎喇嗰陣时。咁跟住然后就即係去到啦，咁跟住然后就讲緊话九点几十点出到去。咁跟住其实嗰陣时做咩？ 因为我去到係当场爆喊嗰隻喎。 点解要喊呢？ 吓点解喊？我觉得好似成个世界黑咗咁样。 但嗰日係好光晚㗎喇，我好记得嗰日。 唔係呀，嗰时夜晚嚟㗎。 啊你出。 我嗰时仲未天光啊。 但我出到去係天光。 我感觉好，即係已经好多人围住㗎喇，跟住周围都有啲污糟咁样，即係有即係纸巾啊， 好无助 㗎 嘛。 跟住去到係不停爆喊，因为嗰时心点解嘅特首喺边度啊咁样。 死撚咗啦已经。 我想哇点解唔出嚟啊，搞错啊，唔出嚟。 係唔会出嚟啊。 出嚟解答啊。 解咩答啫，唔关我 事。我真係极度愤怒咯。 唔关我事。 超级愤怒咯。 我反而出到去之后咧，那个心情咧又反而系平复翻嘅。 即系我去到嘅时候，其实已经系平复翻噶啦，已经系诶、因为嗰阵时其实成个场面系已经，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天光啦，咁其实已经系好晚太阳。咁我同另外一个人啦，即系嗰个人而家去咗边，我都已经唔知啊，已经消失咗啦。我谂应该咁，跟住然后就坐咗喺度啦，咁跟住就睇啦。咁因为其实系真系，其实系冇任何特别嘅，就系成班人咁坐喺度，唔知做乜，跟住喺度等，唔知道等啲乜嘢，一路都唔知道等啲咩。咁跟住就我算啦，走啦。咁跟住我走咗去食个晏昼啊，食个晏昼再翻嚟。咁跟住然后到最后原来都系冇任何嘢发生。咁啊，跟住我坐车翻屋企。嗰阵时系9月27号啊嘛。 哦， 系9月27号。 系你嘅9月27啫，我唔知道你发生过啲咩。 唔系啊，嗰阵时你出去嘅时候都系9月27号啊嘛，系咯。咁跟住然后，你点啊？你9月27号嘅时候，跟住你出到去。 跟住。我记得是那天星期六，我唔记得是不是记错。那天是我读美容课程那个第一日开学。如果我那天不去那我死硬 了。那你去了美容课程？ 那我有想过不去的那一下。嗯、就留在但留在那里都觉得他又不知道做什么。跟着我觉得。 是啊，留在那里真的不知道做什么。 是啊，跟着我之后就觉得、啊、我第一日开学我不是嘛。哎去返学啦。那 我去了返学。 是啊，返了第一日学。 系啊，跟住我 礼拜六嚟嘅嗰日，好似跟住我想走嗰阵时，佢哋括住嗰个诶、个警察系唔想俾我走，跟住我都系走到，可能我嘅样和善啦、啊，跟住又俾我走。嗰阵时已经讲到明，最后唔知几多次警告，跟住呢度啲人系诶确定咗喺度嘅，就唔准再出去咁样啦。跟住我就喺最尾嗰一刻走咗出去。 好似听过有啲咁嘅事，跟住我系走咗嘅。咁跟住然后咧，系咪跟住然后就系再过多一日啦嘛？跟住然后再，因为其实一路都冇事情发生，跟住然后就好似话啲人拉，咁跟住就拉咗，好似系拉咗黄之锋嗰啲啊，定系唔知做一部已经拉咗，我都唔系好记得啦，因为好耐啦件事。咁跟住然后咧，到最后就系讲紧话佢要开始要围捕嗰啲人， 嗯， 即系开始要围捕嗰啲人，然后就捉晒嗰啲所谓嗰啲咁嘅学运领袖啊嘛，9月28号嗰日。咁跟住然后咧，嗰日即系佢当佢话要。捉啲人啊，開始要辣嬲嘅時候咧，咁跟住然後咧，啲人就真係開始真係嬲啦，唔係好似再上一日咁樣咧，淨係喺度圍住唔知做咩，跟住就好多人開嗰陣時開始就話要咩咧，就話要去就話要去呢個支援啊，即係去金鐘嗰度即刻去支援。咁嗰陣時我都 跟住就勁越嚟越多人圍咯，跟住就嗰啲叫咩啊反包圍咯，即係警察圍住我哋，跟住出面啲人又再圍住警察，之後再包同警察咁樣咯。 係嗰陣時佢諗住圍捕嗰個喺立法會嗰邊嗰啲人啊嘛，嗰啲差佬包圍。 你知唔知其實927嗰日咧，我唔記得係927定唔知928嗰日啦。应该是927啊！嗰日我望上去嗰条天桥啦，因为喺金钟嗰个政府总部公民广场门口嗰条马路对上有条天桥啊嘛，跟住我见到佢哋成排企晒出嚟掹枪恐吓我哋咯，即系一齐做一个掹枪姿势啊！ 唔系喎，9月27号， 嗰日9月27啊？ 9月27定9月28？你讲紧？ 应该9月27啩？ 应该系9月28，9月27应该都仲未有呢啲。 唔系，佢系嗰一下啫，应该系好似系9月27嚟噶。 9月27就已经咁啦， 系啊，佢系做咗一个动作咯，成排喺条天桥望上去上面， 啲差佬啊， 系啊，跟一起做一个掹枪嘅姿势咯， 黑警 即系咁样样个姿势咯， 黑警果然系黑警啊，果然系咁扑街， 嗰一下哇，嗰一下崩溃咯，乜咩料啊，点知佢真系开噶，跟住我咪嗌咯，你喺度做咩啊，佢嗌出去。 黐線，嗰陣時已經係，跟住 兇佢咯，當佢狗咁樣嗌，喂，喺度做咩咁樣？ 佢跟住然後，即係黑警係點樣都大家都知噶啦，都唔使太點樣講，根本話就話叫佢打份工，但係其實即係可能係有嘅，即係譬如可能十個入邊有五個係真係打份工，咁但係。你冇辦法過，有陣時你差佬有情緒噶嘛，即係我唔係話佢有情緒係啱，但係佢係有情緒噶嘛，即係佢係會真係覺得你係嚟搞亂檔啊，累到佢啊，點樣都好啦。咁當然我哋睇落去，梗係你咪戇鳩啦。你份人工係你要鬥，你係要做呢啲嘢噶嘛？你以為真係萬幾蚊？你以為真係收17000就可以喺度 hea 足一世咁樣死差佬，咁但係佢哋有情緒，所以其實佢哋啲情緒爆發，佢根本自己控制唔到，跟住佢哋就喺度亂鳩咁嚟啲差佬啊，揼人啊，掹扮掹槍諗住恐嚇啊嗰啲咁嘅嘢咧。 嗯， 一大堆呢啲咁樣。咁跟住然後即係你講緊9月27日嘛，咁我講翻9月28日啦。咁跟住然後我就開始去到金鐘嗰度，咁跟住咧就發覺喺海富嗰度咧就越嚟越多人，真係越嚟越多人。跟住啲人咧開始多到咧越積越多啊！周圍啲人越嚟越多，好似話中環有好多人，金鐘嗰度有好多人。咁跟住嗰啲差佬咧喺個喺嗰條下學道嗰度咧，下學道嗰度咧，咁跟住然後就諗住阻住啲人出，唔俾佢出去啦。咁其實我睇唔到前面做咩，咁就係知道前面開始咧喺對面喺對面政府總部嗰度咧，有啲人咧就走咗出去個馬路嗰度。咁跟住然後咧下國道嗰度咧又有啲人走咗出去個馬路嗰度。咁跟住然後咧就開始就變咗啲人湧曬出去，跟住就成條馬路封死咗。咁跟住然後條馬路封死咗之後咧，咁跟住越嚟越多人啦，啲人堆到滿曬啊，一路咁樣堆到去中環咁滯。咁跟住然後就射嗰啲催淚彈出嚟。 嗯。 但係嗰陣時候其實我係從來都冇諗過佢會，即係我冇諗過佢。 嗰時夜晚啊。 朝頭早嚟噶，第一發嘅時候係朝頭早嚟嘅，嗯，下晝應該咁講，下晝咯。即是日光日白的时候，简单来说就是他是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想过他会什么，那时候反包围了警察的了，警察佬已经被人夹住在中间，跟着突然间他就举个旗，就说什么会使用催泪烟催泪气体，忘记了什么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即我看到那个牌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没有想过，即我以为他是靠吓的，我真的以为他是靠吓的其实。咁點知突然間咧，真係有粒嘢飛咗出嚟，跟住就爆開咗。咁但係其實佢爆開咗之後，我都係冇反應。 點解啊？ 因為未見過咯，即係你冇咁快有時間會意到佢係真係會射粒催淚彈出嚟啊嘛！你明唔明啊？ 我就係知道其實件事係因為一射出嚟嗰個有啲煙爆開，所以個場面好似好震撼咁樣，所以啲人個反應好熱烈。 因為佢頭嗰一秒嘅時候，其實我係仲喺度同我 friend 講緊話，哇！佢真係射回來，咁即係我仲係同佢，但係我完全係冇意識到佢係做乜嘢嘅啦。咁啊，等間翻嚟繼續講啊。